老师听了小林的话，看看小林手里捧着的这花，然后就把小林这盆花放到了讲台上，向全班同学宣布道： 从小林同学养的这盆植物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同学们，这说明秋天来了。 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，情绪万种。的季节离别多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伤痛，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哦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。只怕。 诉说你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